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06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做个人。凤夫人被罗谦带出去，出去之前，凤夫人试图去看潘明月，然而她什么也没有看到，就被带走了。现在的潘明月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，凤夫人都太陌生了。她跟程温如的对话，凤夫人听不懂。潘明月办公室那个孩子，她也不认识。她是怎么帮的风楼城，凤夫人更是半点都不清楚。一开始确定潘明月跟风慈分手后，凤夫人无疑是兴奋的。然而现在，她是真的有些迟疑了。在门口的时候，他看到安静地卧在门边的那条军犬。 这， 哦，这个呀。 十八层的一个新人跟风夫人没有什么接触，对他自然是挺礼貌的。 这是潘组长收养的狗，特别听话，十八层的人都非常喜欢他。 主要是大部分人一听到是军犬，就对他抱有不一样的感情了。 哦，是吗？ 风夫人愣了一下，她一步一步往外走。 你们潘组长他是什么人？刚刚谁去找他？ 旁边的工作人员也一起下楼，帮风夫人按了电梯。电梯门已经合上，工作人员看风夫人衣着气质都不像普通人，才小声地开口。 其实这件事大部分稽查院的人都知道。潘组长他不是一般人，之前的老陈院长都被他送进了医区，还有封院的事，要不是他，稽查院要大换血了。不过他也因为参与这件事被停职观察了几天。说起来，他要不参与封院的事，现在已经是大夫院了。 后面的话风夫人听不进去了。等电梯门再次打开的时候，风夫人才一步一步向外走去。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出了稽查院的大门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。风夫人拿起来一看，是李双宁的电话。她愣了一下，明明在阳光下，她却觉得心脏有些发冷。她按掉了这个电话。稽查院里面，程温如坐在程子玉面前，依旧脑壳疼。 他没事吧？ 刘姐看了程温如一眼，低声对潘明月说道。刘姐不太认识程温如，毕竟程温如大部分时候都是幕后者。潘明月摇了摇头。 不知道。 他说着放下手边的电脑。 程姐姐，你还好吧？ 程温如按着太阳穴。刘姐听的其实差不多了，听到这儿，她笑了一下，拿了个草莓递给程子玉，并对程温如说道： 那个男人是不是暗恋你，所以一直在你隔壁做违法的事，实际上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？其实这也没什么的，你要是不习惯可以报警或者跟保安说。 罗谦送完风夫人，自告奋勇。 姐，我去帮你壮胆。他做什么违法的事？ 我跟保安他们说过了，没用。 这些是潘明月的朋友，程温如悠悠地看向两人。罗谦跟刘姐一愣。 为什么没用？怎么不管？ 潘明月有些听不下去了，他咳了一声。 程姐姐，居恶大哥他是不是在研究炸弹？ 去了一趟边境后，他大概就知道居恶是干什么的了。程温如沉默了，他心如死灰。刘姐跟罗谦一脸的不可置信。 您是认真的吗？ 潘明月爱莫能助了，他合上电脑，难怪程温如会找上他。 程俊、秦冉跟何晨他们不管的话，怕是要了命了。 那肯尼斯先生那边呢？ 程文如摸摸程子玉的头，更加无力道： 他住巨鳄隔壁，正跟巨鳄谈这桩生意。 程文如来扑了个空，只能又回去了。等他走了，刘姐跟罗谦还是一动不动地看着潘明月。潘明月站起来，抱程子玉去外面喝水。 组长。 罗谦清了清嗓子。 那个巨鳄跟肯尼斯是？ 他父母的朋友。 潘明月看了一眼程子玉，摇头道： 我跟他们也不熟。 等潘明月走后，刘姐和罗谦相互对视了一眼，罗谦想起了什么，打开手机找了找。刘姐喃喃自语： 终于明白明月她朋友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她了。 明月朋友身边都是一群什么人呢？恐怖分子吧。 刘姐喃喃自语的时候，罗谦查到了一些东西，他顿了一下： 可能真的是恐怖分子。 他没有查到肯尼斯，但是把巨鳄的消息给刘姐看了一下。 我觉得组长说的那个巨鳄可能就是这个巨鳄。 晚上依旧是程木送潘明月回去，潘明月回的是宋绿婷买的公寓。他抱程子玉下来的时候，看到门口立着的一道背影，修长挺拔，影子被路灯拉得修长。他正低头看着手机，听到声音，他抬头看了一下。 回来了。 陆兆颖挥了挥手。 程静让我去送奶瓶跟奶粉。 说到这儿，他瞥了一眼程木。 你不是要去找林叔叔？ 程木一愣。 我不。 你要去，我记得。 陆兆颖不动声色地把程木塞到驾驶座。程木看着陆兆颖的背影，然后给林叔叔打电话。 我记得您没有找我，毕竟我们俩都要闭关，陆少偏要说您找我。 手机那头的林父点点头，附和道： 你快去问问他，是不是记差了。 林母忍无可忍地拿过了手机，说： 木木啊，是伯母找你，你过来。 潘明月在给狗找狗粮，陆兆颖正拿着奶瓶到处找温度计。 哎呀，巨鳄大佬要是在就好了，我这温度感觉不到啊。哎，明月，你们温度计在哪儿？ 程子玉放下手中的画册，他抬头看向陆兆颖。陆兆颖被吓了一跳。 我怎么？你妈可以这么看我，你不行。我打不过你妈，我还打不过你。 潘明月把狗粮倒好，又摸了摸狗头。这只狗一直很安静，不吵不闹，大多数的时候会看着一个地方发呆。陆兆颖说他老了，跑不动了。潘明月看着这只狗好半晌，才回头看了一下对着程子玉嘀嘀咕咕的陆兆颖，微不可见的笑了一下。这里很少这么有烟火气。大厅里，陆兆颖看着潘明月蹲在地上，背影看起来很孤寂。陆兆颖不知道他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少年，要是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他初中就搬到云城。他自小身世卓越，跟着程俊在京城天不怕地不怕，可偏偏在这件事上他小心翼翼，怕走错一步。 哎，你喝牛奶了。 好不容易弄好牛奶，陆兆颖递给程子玉让他自己喝。程子玉低头不看他。 我说你。 陆兆颖盯着程子玉，抬起了右手。 你信不信我把你扔掉？ 对于潘明月偏爱程子玉这件事，陆兆颖有怨言很久了。程子玉终于抬头，然后面无表情地 开始瘪嘴，眼看着就要哭出来，陆兆颖连忙换了表情，笑眯眯又温和地把牛奶瓶递到程子玉面前，声音却是咬牙切齿的。 祖宗，请您喝牛奶。 程子玉要在他这里哭了，潘明月可能会把他轰出去。啊，不是可能，是肯定。好不容易喂好牛奶，看着潘明月在厨房忙着，陆兆颖点开程俊头像，讨教他是怎么做菜的。陆兆颖被轰出来过。三分钟后，程俊终于像是忙完了一般，施舍般地回了一句。陆兆颖连忙点开来看。 站着坐。 我，操你妈，不是人。 陆兆颖挠了挠头，刚想关手机，手机就来了电话，是陆家族长。 什么事儿？ 陆兆颖往后面靠了靠。 就是关于一区新训的事情，听说是程家负责的。 陆家族长说得支支吾吾的。 你也要负责吧？这些人选能不能加上我们陆家几个子弟啊？ 陆兆颖想起来是潘明月跟施立明负责的那个，不过最近一区跟稽查院有矛盾，他也没有太在意。知道， 我不清楚。 陆组长还是挺怕陆兆颖的，他顿了一下，像是松了口气，说道： 好，这件事儿童家好像有参与，他们家有投票权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